有的眷恋。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18:06:06，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 ，First 调频的正在直播的 新歌声。 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静瑜啊。在周准消失的这几天的时间内，不停的有朋友来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问周准呢？周准不在啊，周准不在，我走了。你知道此刻我的心是痛痛的。 是小九吗？老九， 老九， 老九了，费九八二对不对？ 对，赶快面对老九，喊一声你最爱的周准回来了。 老铁，谢谢你，谢谢你，我会好好表现的啊。 是，但今天除了周准的一大看点呢，还有另外的一大看点。因为今天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题目，略有一些可爱之处哦。因为平常我们会想说什么什么红人来袭啊，谁谁谁来踢馆呐、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来自爷爷奶奶的爱。 走暖男的路线， 是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吧。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斯坦。 欢迎斯坦。 主持人好，静宇好，准哥好。 哎，要不要再面对我们的摄像头，跟某位特殊的正在观看你直播的观众打招呼？ 这好，爷爷奶奶好，我知道你们都在看，我姑姑父父一家人都在看这个节目。 哎，好暖心啊！ 哎，暖暖的爱都来了。 今天我们俩说话注意一点。 我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就是亲人们好。 亲人们，对对对， 谢谢谢谢 亲人们哈。是。那除了现在已经在观看我们节目的亲人们，还要给更多的亲人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当中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了。是，那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调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的。来，先点一波名，随心所欲，简单的静儿子，烟范儿，君山起，浮生歌，听雨，以及穷奢极欲，放飞的风筝来到我们直播间里，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 哇，今天因为斯坦来了，我过于激动，导致口条特别顺。 这个贯口是他近年来最棒的一次， 真的。 作为一个老艺术家啊，我觉得这碗鸡汤我喝了，我干了。 结果每次我们要填那个这个什么直播间的一个选题报告，上面写的是这个创业者的音乐解药，我是特别感谢这个环节的。 对， 创业者还有音乐解药，每天那么忙碌，还有听歌去排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差不多。 是的，其实这个斯坦要自己解释一下了。 是是是， 对，因为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了，然后创业也有将近5年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老司机， 老司机，那压力大的时候， 带带我，然后呢？ 然后这个就需要对，需要打一个车，然后找老司机带我去一些 KTV 放飞一下， 去 KTV， 对，放飞一下。 是，然后今天直接就放飞到了最大咖的，直接来到了电台 KTV。 真的是我第一次，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紧张。我知道爷爷奶奶还有很多朋友在看，我觉得这是。 哇哦， 做作呢！我心想说，我不是做，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哎，因为斯坦真的平时说话不是这样的， 他 今天超正经。 他在直播间外，真的。 对，我们有那个表情，帮我们打一个超 正 经。正 经 特别假正经，现在 今天带来很多的歌曲和演唱的歌曲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最开始的环节叫做《先声夺人》，这首歌曲还是非常有情节的，对不对？ 是的。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第一首歌就是要第一次唱的这个，对吧？因为10:30的地铁，这首歌我第一次是在中央3台的那个中国好歌曲， 好歌曲， 对， 看到的这个歌，然后呢，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那个时候创业嘛，有的时候就加班加点，特别晚的回家。那当 经常坐10:30的地铁吗？ 经常坐10:30。 但是我确定北京10:30地铁应该不是空空无人吧？10:30也照样很挤， 对，很多人。 对，然后那个听到这首歌就脑子里浮现出来下班以后 自己回家的那个画面 。然后其实，在公司里风风火火的，一上这个地铁，其实也就是那么一会儿安静的时间，你就会觉得看着这些人来人往，觉得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在北京 虽然很辛苦，但是还是在坚持在这个地方。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因为十点半的时候、可能你出入地铁口的时候，我经常会习惯性在地铁上戴耳机、就融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出门了之后，当时还是学生嘛，在实习、看到万家灯火，就在想说今后有哪一盏灯是为我而亮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出来的 时候、很多人都用过。 对， 就这有一盏灯光是我自己的， 对， 而为这个灯光去努力，现在已经有这个灯光了吧？ 哇哦！ 这个灯光现在也不完全有，但是会有的， 马上就会有， 会有。 对， 是此刻很需要一首歌，名字叫做《十点半的地铁》，演唱者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斯坦。 好的，好的， 让我们掌声欢迎， 掌声有请， 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斯坦，他要给我们带来一首特别戳中他自己心扉的《十点半的地铁》。斯坦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斯坦， 我准备好了。 好的，现在就听听你的《十点半的地铁》是什么样子。 慢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她看起来好累。爱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沉重的，烫手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等到了站，下了车，余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他呢，让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她看起来好累。 哎，这真的就属于我们的嘉宾当中有一类真属于扮猪吃老虎型的，就一开始 这个词 我是不是用的有点太过于但是就他们开始的时候会说， 请回到原文，非常厉害， 对对对，他们说哎呀，我好着好紧张的，我自己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只是自己爱好，一张口你就下巴掉下来。 他其实属于那种其实很有自信，只想表现得更好而已，因为这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到很多，而且爷爷奶奶听到你唱这首歌第一次吧， 对，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在电台里听我唱。 爷爷奶奶怎么样？表现的还不错，我们的斯坦哈。 哎，是亲人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打几分呢？如果特别是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观看直播的好多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然后邓大帅问了说什么节目？这是一档电台 KTV， 是北京青年广播权力打造的一档素人音乐真人秀节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更多像斯坦一样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 live show， 同时呢也有更多的红人们把自己演唱的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展现。但如果你想要来到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用报名方式把自己的个人简介以及小段演唱的视频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哇，斯坦现在已经回到我们的表演区了，我们还是要先进入今天的魔音秀，和斯坦聊一聊他自己的音乐生活。 有音乐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 对，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手，哇，邓大帅已经关注了主播，要给你也竖起一个大拇指，棒棒棒棒哦！ 谢谢邓大帅。 是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这样每天下午18点钟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相约。哇，此时此刻有 N 多的问题想一起涌向斯坦。首先就是哎，你演唱的这个版本，就是因为有好多人也唱过嘛、你自己比较倾向于哪个版本的？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刚才唱的这个刘锦泽的版本， 原唱 的版本。 身材也很像，有没有？开玩笑。哎，其实我觉得刘锦泽这个版本就是更生活化一些， 对， 而且有很多的伴奏的版本，因为他要跟那些导师一起录专辑。 是， 其实再编的曲并没有吉他那个版本更来的敲动人心，对不对？ 很简单吧？ 是的，是的， 觉得很舒服。 李健也唱过， 李健《我是歌手》上面唱， 我应该是从李健那个版本开始认识到这首歌的，因为就是看歌手的那个舞台上他自己的演绎嘛。当时因为李健唱的极轻，但今天斯坦的演绎给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版本，因为你通常知道我们在唱的时候，嘉宾都会觉得哎，给他推到最高，就推到我们这个顶头。阿斯坦唱的时候，周准是这样的， 就 不停的往上拉。 根据他的就是音色的一个强弱调你麦克风的强度， 谢谢， 底气很足，很游刃有余。啊， 唱的比较多了 哦KTV 经常去感觉。 哎呦，这是金曲之一哈、对，那就特别想知道哈，问之前我有问过周准，就是你在 KTV 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像他这样的好声音，应该就是自己唱不停、抢麦抢不停的，偏偏不。就是说，他说他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服务者的一个身份。 对，我觉得这照顾大家的情绪啊，就是大家都唱累的时候，我可以让大家缓和一下，我唱一首。 嗯，那斯坦你呢？ 你那什么角色？ 我是热场开场嘉宾，然后之后就是服务员，完了兼帮大家点歌的， 热场 给大家调酒的 嘉宾服务。 热场嘉宾，我也想知道热场嘉宾通常你都唱什么歌？ 固定曲目？ 王菲啊什么？ 你确定王菲是开场要唱，不是开场 就 破音？就 是上来就嗨起来， 就萧敬腾又出来了，王菲。 萧敬腾的王菲。哇，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哦，那真的也是底气足。 当当当，听哪那个歌吧？当滴答滴答滴答，那个 为什么唱出了啥农味？ 哒哒哒滴答滴，是那个歌吗？哇，快 唱出了啥农快板的味道。 这他也是山东人。 山东人吗？ 我是纯的山东人，因为老家是山东威海。 你俩可以认认老乡。 老家是山东威海的， 永城的， 永城的， 威海永城。对对。 我已经慢慢有一点在听外语的感觉了。 这个地方海鲜也好，人也淳朴，房价也不错啊！好吧，真的是万丽城市。威海， 对对 对， 对 不对？ 是世界卫生城市，很干净。 哎，但之前的时候，我跟斯坦有认过半个老乡，因为我们都算是西部人。 哦，西部人， 其实他这个身份还蛮特殊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家里的这个老爷呢是军人，就去新疆这个，在新疆这个 支援 。爷爷奶奶呢是荣成山东那边的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呢就也是响应党和组织的号召，就去了那个。新疆，完了就想要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无产阶级，为西部做点事儿吧。就这样，我们全家都算是在新疆扎根了。 哎，那你这样是不是会多地的方言啊？比如山东话、新疆话。 会一点。 你就是会说几种方言？你先告诉我们一下，语言天赋很强。 四五六七五六种吧。 哎，五六。 他的专业是英语的播音，对不对？ 因为刚刚还忘了跟大家介绍，这真的也算是我大师哥一枚哈。 大师哥厉害。 这就是英语播音专业。因为通常大家可能知道说播音专业很难考，英语播音专业比播音系还难考，因为他对你英语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其实我一直特别不满哈，就。我们后期的这个挑战新歌声之前的时候跟我们做过一个翻译，不但挑战新歌声怎么翻比较好呢，然后结果他们真的给我打出来的那个海报上面写了 两个单词是吗？ Fight song， 简单直接。哎，如果是让 请看我翻的白眼 斯坦怎么翻译 ？Challenge new song。 哎呦， 哇、哦，这个口音 ，new song。 对、哦、对，就这个口音超喜欢的，带着伦敦音， 伦敦音 的感觉。 是，我们再拉回来哈，土著一点的，比如说新疆话，简单跟大家打一个招呼，爷爷奶奶也在看嘛，用乡音，他们可能会更加觉得哎熟悉亲切一些。嗯， 大家好，新疆的儿子啊，我们今天就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特别开心，希望能在这个节目里面秀出自己的个性吧。 哎，听得很清楚，不是很难懂。 是是是，嗯， 我不已经不是很地道了，但是还多多少有点西北。 那山东话， 蓉城话绝对地道了， 地道的， 地道。来来来，还是刚才一样的内容，试一下子。 老乡，大哥大姐，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俺这个挑战新歌声，看这个可以看可以听的广播，这个非常牛的节目。 哎，你会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我听明白，就是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一个非常牛的节目。我、嗯、们、哦、谢谢你给我们节目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谢谢666666。 这个唱吧的朋友给大家点赞啊、 哎！是是，可以一波666。现在青青 boy 老朋友已经来了，他给你发了一个，他听说你是英语播音专业的，他发了个 love you， 他说 do you understand？、啊、开玩笑，我们英语播音专业的好吗？ sort of， 两种方言，嗯，你说七种六种，再来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我们那加拿大，你 南方性的会吗？ 陕西话会， 陕西话可以舍一点， 也会啊， 是很标准，这也很标准，是、 啊。那老爷是陕西安康， 哇，他可以一个人做很多档节目，真的， 这是脱口秀了。对对对，四川话呢？ 四川的说的不标准。 还好窑门不错了、 哦、我不敢再随便点了，点什么都会说什么。 其实音乐跟你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陪伴的关系。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叫做魔音秀，我们有推荐的歌曲哈。 对对， 我看第一首推荐的歌曲还是很有故事的歌曲。 对 啊，就是被压了500年之后终于翻身那首歌哈、啊、 悟空嘛。 对，悟空。 我本来想今天第一首唱悟空来的，但是呢因为 好难啊， 因为这个歌我没有来过这儿，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效果怎么，因为那歌太高了。 对，中间有一段 我是北是西是三， 我 刚刚去干嘛了？可以帮我把这个掐掉吗？ 非常好，他看天的样子很动人。 对。 你是亲搭档吗？ 是的是，但这歌确实有难度，而且讲了一个非常多的故事，而且很多人也翻唱过。 是是是，这首歌我觉得它特别酷。因为它里面有京剧的这种元素在、 哦、 我就觉得很漂亮。 其实他在做的工作也跟京剧有一些的关系，好像是，对不对？ 现在做文化类的工作。 我们听完这首歌好好聊吧，来自于戴荃的这首《悟空》。 OK。 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十五厘米，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 贵 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散去不分明，难断 我要真铁棒有何用，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 他 就是我这一段了，就我刚刚破音的那个， 超级超级的 很好， 表达一个情绪在里边， 太有感觉在了， 真的很好听。 其实从你推荐的歌曲当中也可以看出你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很性情中人的，能打动你的地方你就绝对说哎，不遗余力的去赞美，这样 是是是。 嗯，那其实第二首歌的时候我稍稍会有一点疑惑哈，因为其实今天斯坦推荐的歌曲呢，在我看来我可以很直接的说嘛，就偏老派， 是就是很 比较沉稳的歌曲。 对，是对，但他推荐了一个我偶像，就我杰伦的歌曲，所以我还真的是 爱伦， 对我伦的歌曲，但这、你跟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吧。 这首歌《红尘客栈》嘛，《红尘客栈》是一首怎么说呢，是一特别江湖范儿的歌。其实我们在创业也好，还是我们在播音， 这个说的特别对， 对我们无论创业也好，还是说我们在工作上也好， 专业遇到的人、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学播音主持人、也是曾经也是大家的同行，那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身边的很多人很像，因为都很就很湖江湖 江湖气，大家很 身怀绝技，对不对？ 身怀绝技是一很重要的方面，更重要是大家的那种气场和那种状态，就是 感觉 就是很江湖，然后很义气，很仗义，很血。我们说的很血， 很血性， 很血性。就包括创业也是一样的，身边的主持人也是这样，很血性，就是做事情我们一头扎到底。 哇哦，感觉燃起来了呢。 对， 但是我再说几句，就是《红尘客栈》，我听上去其实它是跟江湖越来越远那种感觉，越往后越觉得就是爱恨情仇随。随他去，对不对？ 对， 这就是已经混到很超脱的境界在了。 是的，是来听听那个我们斯坦推荐的《红尘客栈》，是你的这个轮轮的， 我轮的， 我轮。静宇喜欢的这个歌手呢，他的咬字是一方面，最重要是刘伟伦才华横溢，在同龄人当中，他每个旋律是最厉害的， 真的 词也好，因为词有方文山嘛。 对， 我觉得刘伟伦真是有非常好的搭档和 team， 真是。 但是你其实把他的词拉出来单独念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他真的很对不起方文山。虽然是我偶像，我自己黑得漂亮。 这个咬字非常清晰的《红尘客栈》， 对他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爱到深处自然黑嘛，大家原谅我一下。但其实像刚刚提到说，斯坦这个歌路很广哈，不仅仅体现在这儿，他接下来推荐的这个更让我大跌眼镜， 风格完全不太一样， 比较老派的，我突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哎，对，因为我们是全平台可视化的这个媒体，所以除了让大家推荐歌曲之外，也推荐过 MV。他真的推荐到我觉得说不太会像是斯坦给我推荐的。 最近火了一档这个不得了的节目的这个嘉宾，以及应该是老师导师 制作人，明星制作人， 制作人 吴亦凡， 超爱他， 哎呀，超爱他，来， 非常非常。 接下来时间交给小迷弟斯坦。 我现在就是秒变吴亦凡的粉丝，因为他一他很专业，二他态度很酷，三是他对长辈很有礼貌，也会给别人台阶下，在点评上又非常游刃有余，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哎，这是 棒， 这是所有吴亦凡在视频呈现的亮点全说完了， 我觉得很棒。 是这个时候呢，我手里缺一个链子，直接给你。你有 freestyle 吗？ freestyle， 天哪，圣斗士星矢， 黑妹， 哎，黑后妹，是。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小段哈，吴亦凡的大热的曲目，专门跑到美国去制作的 July 的一段 MV 的片段，回来我们继续聊聊最近大热的中国有嘻哈。 对啊，东西就是很纯正的，就是自己的音乐啊，表达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For a reason to have you in my arms, where you wanna be. Never had a woman so good.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ill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Thank you.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ill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mous, baby. Signs,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momen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uy to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go and work, girl. I'm forced to let this work, girl. Wish you wish you could just function. I'm not drill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 a good about your weight,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Baby, baby, doing what feels right. 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哎呦，吴亦凡这个 MV 拍的超酷炫。 是，我们就把时间都交给小迷弟斯坦吧，他应该有好多话要说。 斯坦， 我是超级爱吴亦凡的， 有 他的小迷弟。 是，其实看刚刚那首《竹来》，因为它是在美国制作的，而且这一次在刚刚周六结束中国有嘻哈当中，因为他是帮唱 PJ One 嘛，自己这个战队当中的一个一员。他在上场的时候话很少，他只是说我去美国给他做一首歌，然后唱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超惊艳。对，而且因为可能他改编的是沃伦的《以父之名》，所以我觉得特别带好感。 那个团队非常的赞啊。 而且包括在结束的时候，像张震岳还有热狗，他们也是说了，哇，吴亦凡跟 PJ One 的这个表演简直就是类似于像音乐节中场秀一样的表演。怎么样，就是哎，斯坦，你自己也是一个 hip hop 热爱者吗 homie？ Yeah, of course. And homie, 你看我们两个这样对话是不是特别的， 他这样带很像 rapper。 哎，对对对， 差一根链子。 真的可以 freestyle 吗？ A little bit. 有 可 能 可以试试吗？ 可以，这个节奏还可以。 可以， 要不要来一下 随机 freestyle？ 来走一走，有吗？ 3、2、1，走。爷爷奶奶在电视前看我表演，我今天的表演酷不酷，他们给我评分，不知道好不好没有关系，爷爷说好就是 nice， 奶奶说好就是 nice， 只要你们喜欢我就开心。哇， 这个真的是即兴 freestyle， 因为我们之前完全没有在对过。 很多双押呀， 超厉害。双押加一，加押加一。Homie great， 不错 ，Thank you man。 然后扯就扯到这里哈。当然，在结尾的时候，其实今天那个主题啊，来自爷爷奶奶的爱，其实不仅仅是说爷爷奶奶在现在看，包括呢，爷爷奶奶今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不对？斯坦，来把时间交给你，来跟爷爷奶奶的真情表白时刻了。 然后，爷爷奶奶这首歌是送给爷爷奶奶还有家人的歌，实际上主要是给爷爷奶奶的歌，因为他们80大寿金婚的时候，在爷爷的80大寿上给他们唱了这首。歌曲，我希望他们的感情还有我们的家庭的感情就像这首歌颂扬的那样，就是爱在天边的那种。对， 哇，今年爷爷奶奶已经是金婚了，这种感情真的超级羡慕。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现在我们看这个视频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如果还在看的话，真的祝福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哦。 而且我觉得真的好感动，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假如说我到了耄耋之年，我自己的孙子，因为可能中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隔代亲嘛， 有 对，就是我的孙子在镜头前给我唱一首歌，哦，会可能会感动的，就是 当你老那个感觉会有的，会有的。 是是是，来，我们来听斯坦演绎这首《天边》，这是送给金婚的爷爷奶奶的爱。 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是你昨夜的柔情，我要登上山顶，去寻觅雾中的身影，我要跨上骏马，去追逐遥远的星星，星星。 你有没有被打动到这首《天边》的感觉？ 有有有，但是我个人需要说明一下的，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找准过门，全都是因为下一档主持人，下一档 影响到了他，对不对？ 节目的主持人于浩在外面 看出来了，对对，各种六六六，你谁受得了？ 是啊，今天就是一波六六六来了。特别想要问一下斯坦，因为其实是给爷爷奶奶唱的歌嘛，能看出来你有一点点的小紧张。 是的， 所以我们有一小点的时间，还是想要给你、给爷爷奶奶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包括给刚刚那个捣乱你的人，虽然他一直在刷六六。 他很支持你。 好了，那个没什么说的，因为不是没什么说的，是想说的太多了。创业这事儿很酷，然后来北京这事也很酷，然后呢，爷爷奶奶很辛苦，家里人也都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辛苦是一个人生的常态。 嗯， 大家都会辛苦，但是我觉得，有苦才有甜嘛。我觉得 累并快乐着， 对，累并快乐着，然后。没什么，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做点有意思的事情，也稍微有点对这个社会有点贡献，有点价值，然后呢不要辜负家里人的栽培，这样。 其实我看到斯坦介绍说为梦想搬砖这句话，就是凝聚了太多的心思和想法在里边。 对、因为大家反正都是在搬砖嘛，为自己的梦或者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特别是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不理解的家人会觉得很苦，压力很大， 回来吧孩子。 对，但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无限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在广播里在视频节目当中唱歌 给爷爷奶奶听， 在全国任何一家电台有我们这样的设备和条件吗？ 那太 了，就是这么嚣张 homie number one homie。 我觉得这周准已经有实际行动在支持你的、对，他已经跟你一样反戴帽子了， 很酷啊，准哥很酷。 是，希望今天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玩得开心。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好听好看的节目，叫做 今晚 有 戏。 是，继续给他们打 call 哦，打 call 打 call call call call 666。 是，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明天见喽， 拜 拜。 笑得多虚伪，才能不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